风，常流泪看天空，当初的真爱已白送，怎么将欢笑也断送，一千个想不通，情深若世，今天变已变空，是白费了痴心痴句，乍看不懂，从今以后孤单过每分钟，现在我信我已失踪，是白费了痴心痴句，乍看不懂，从今以后孤单过每分钟，现在我信我已失踪，能似疯癫，伤心怎可以